好啦，我哋又接翻 Tasco 翻嚟啦。Hello Tasco。 喂，头先你哋已经讲紧呢个小丑回魂啦，系咪？ 系啊，冇错。 嗯嗯。诶，咁样好，咁我哋继续讲啦。咁我哋讲翻啲深入啲嘅嘢啦，开始好嘛？头先有冇讲到个古仔噶？都冇噶系嘛？ 我冇啊， 冇。冇 冇。哦。 好基本，有啲咩廿七年翻嚟一次咁。 都系一棚，即系简单讲都系有棚细路就对付一只怪讲嘅。 系啊，系啊。 系啊。 咁簡單啫嘛，咁其實咧，你可以話咧，呢一個係一個創咗一個套路嘅一個故事啦。咁其實最早係啊係幾耐咧？係八幾八六年係咪咧？阿 Stephen King 寫個故仔嗰陣， 呢套小説應該係八六年咯。我睇資料 係啦。咁但係就應該早唔過 E.T. 嘅，如果我冇記錯， 嗯， 係咪咧？ 應該係 E.T. 係幾多年咧？82啊，咁照計咧，講翻細路同一隻嘢嘅關係最舊嗰套應該係叮當啦，係咪？嚇，應該 咁咩啊？ 算唔算啊？ 幾年我套 唔係喎，可能會唔會 Q 太郎仲早啲啦？你總之嗱，大家可以咁理解嘅，有隻怪嘢出現咗喺一個正常嘅世界啊嘛，咁跟住就同班細路仔結識，嗱結識唔一定係朋友啊，可以係敵人噶。系，咁呢啲外国版本咧，其实佢一个反转版嘅叮当嚟嘅，大家有冇谂过？ 系， 嗯， 即系 咁呢啲角色咧，而家日本先至多嘅，近年咁有边个咧计有早唔系好多礼拜已经真人版化过嘅刘克啦，咁亦都有令到好多吓中意睇萌嘅小圆入边嘅 Q B， 其实都系呢啲角色嚟嘅，即系咧，其实佢一只你都可以话佢系叮当嚟嘅，不过咧佢系一只恶魔嘅叮当嚟。 系。 咁但其实你又点知叮当唔系恶魔嚟嘅？虽然佢话自称佢嚟自未来世界，你又知道？其实佢会唔会其实恶魔化身嘅一只嘢咧？你都唔知嘅。 咁 而今次呢套戏咧， 佢 就特别中意扮成小丑啊！ 俾啲嘢 呢个咁嘅样， 乱咁玩啊，都分分钟毁灭世界啦，系咪？咁点会系帮佢咧？ 哦，唔系，即系佢帮佢咧，系一个表面嘅咧，因为你个恶魔召唤咧，你恶魔 suppose 系帮个人嘅。但其实佢嘅真正用意唔系啊嘛，系害佢哋噶嘛。 系啊， 咁你睇下叮当都几似嘅，其实你留意一下。 系啊，咪搞到大雄咁烂咯。 唔系你帮佢，可能害咗佢嘛，好似系咩 嗰啲。哦，咁佢嘅真正用心我哋唔知啦，系咯。但系你见佢通常都濑嘢噶，大雄。 系啊。 咁好啦，咁跟住一班朋友嘅呢个组合咧，今次都系都几齐人噶都吓，今次多啲人啦吓，都有七个咁样咁。咁但系呢啲几多个人就唔系固定嘅，不过你知道日本就比较中意五个啊、四个啊呢啲嘅，即系战队啊，系嗰几个。咁啊，永远咧女啊得一个嘅， 系 唔够分。 系近年啲战队又加多个啦吓，即系啲人睇女啊嘛，知道啦。 嗯。 咁啊，但系以往啊，通常都系叫红一点啊，佢哋形容系咁啊，即系得一个。啊，咁原来呢个好紧要。咁、那个女其实要嚟 connect 住，即系啲人，即系嗰班。即系其他嗰啲男仔，咁呢套戏咧，其实呢个女角都系咁嘅，吓，咁佢喺原著里边咧，仲犀利啊！佢用咩嚟 connect 佢哋嘅咧？就第一个， 用爱 啊！咩爱啫？ 系用啪啪啪， 漏咗个字，漏咗个字系做爱， 吓，唔系而家真系用啊，系啪啪啪噶，而家用住咁嘅称呼。 嗱，咁你想象下，今次套戏入边佢哋就嗱，我唔知佢实质。演员年龄咧都唔会好大个嘅，咁但系佢哋里边饰演嘅话成个小学鸡咁嘅，吓，咁连嗰个四眼仔咧，即系四眼仔唔系大雄啊呢度吓，四眼仔啊，即系今次系 side character 嘅一个四眼仔，咁四眼仔其实即系 Stranger Thing 入边个男主角嘛，你睇 Stranger Thing 入边，你咪觉得佢大个啲嘅， 嗯， 系咯，但系你呢度睇，你觉得佢又好似小学鸡咁喎，咁到底系佢个造型，即系我哋即系全部。即系整翻细个定咩咧？咁都好犀利嘅。你睇佢哋好似好细个咁嘅，你觉得 系？ 咁你就想象啦，呢班就系大雄、正义、纪安同阿哪吒仔。哇！呢班人原来全部都同正义有一腿嘅，有一腿意思即系真系搞过嘅。你个个都几难出街啊！即系如果你喺影像化作品嚟， 得啦，正常而家儿童色情唔得噶，出唔到街。 唔得啦，系啦。咁你当年啊，佢都成日。撞入去正義沖緊涼咁都有嘅，咁大雄地經常都攞睇嘅，即係影到 J 嘅，即係好似阿小珍咁嘅，咁啊經常發生喎呢樣嘢，跟住正義就扮咁眼嘅，通常都，咁我唔知佢係咪扮啦， 係 啲人話佢扮啦，因為其實喺日本佢哋係話正義其實係好賤噶嘛，即係佢哋話， 即係將自己扮到好似一個公主咁，但其實佢係好即係利用呢班男仔，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係 呢個傳言寫有啊， 有冇聽過？有聽過啦， 就呢傳言。睇嗰陣時你都覺得有啲嘅， 你睇都覺得係嘛？喺度扮曬嘢咁，扮曬嘅係咯，扮曬乖女咁。咁其實咧呢、這個呢、這個小説入邊呢個女仔就係咁。咁當然咧，嗰、那個喺呢、這個九零年咧就拍咗個電視版嘅叫做 電視電影 咁啦，係啦。咁啊，好似兩集嘅嚇，冇搞錯啊。因為我睇嗰陣佢係黐埋咗一齊播，咁佢嘅總播放時間即係有成三個鐘啊，即係你飛曬廣告都好鬼長。咁嗰個版本咧，那個女仔就係個孖辮妹嚟嘅，即係正係一個正義咁嘅造型嚟嘅。但係其實咧，喺小説版同埋今次呢個電影版咧，佢就極力想拉翻近啲小説，就係、是、其實嗰個 Tomboy 嚟嘅。咁當然呢、這、一個電影版開始嗰陣佢都長頭髮嘅，咁但係就翻到屋企就俾佢老豆就摸咗幾嘢之後就剪曬自己頭髮，變咗個即係男仔頭。咁其實呢個咧，係都係一種性嘅暗示嚟嘅，咁呢度你甚至可以話咧，佢係暗示個老豆有搞過佢。即係你可以咁理解嘅，嗱呢啲就係電影語言，係咪係用影像去畫一啲咧佢裏面冇提過嘅嘢？咁但係其實呢樣嘢都好多人都領略到，我唔知啊，因為好可惜今次咧，阿新年同阿馬仔未睇啊呢套，係啊， 嗯， 係啊係啊，如果唔係我哋一齊傾啊，咁其實今次就得我同阿北打睇咗啦，咁啊，但係唔能夠。即傾到，不過我咁講啊，嗱咁其實呢個剪頭髮，即係呢、這個，即係佢覺得污糟，呢樣嘢咪即係川島芳子啫嘛，即係歷史上都係，佢咪俾個養父即係嗰個川島浪速搞完之後，佢咪剪咗頭髮，以後咪用男裝出嘢嘛，你記唔記得呢個歷史？咁當然梅艷芳嘅版本佢都有做過出嚟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性嘅象徵啦，即係今次呢套電影又話，咁其實似乎佢有講個老豆其實有搞嘅，即係佢咁暗示。咁佢有好多性嘅暗示嘅，咁呢度亦都冇咗即係小說入面話佢哋為咗即係最尾同小丑，即係呢個我叫佢小丑啦，係當然其實都同 Batman 嘅小丑有啲關係，因為今次套戲都有喺啲戲院經過，你都見到佢其實寫住做緊 Batman， 咁原來佢唔係偶然嚟嘅，因為即係雖然 Batman 都係咁啱係89年嘅電影，咁但係其實就係因為 Batman 入面係有足嘅，呢個又要炒一講喎。即電影入面嘅形象，其實即佢哋自己，即如果睇翻佢嗰個原作啊，佢哋係睇完個狼人嗰、那個，即佢哋講佢哋細個嗰陣係60年代嚟嘅原本版本，咁佢哋睇嗰個黑白片啊，那個狼人，咁所以佢哋喺現實度亦都見到個小丑變咗狼人咁去追佢哋嘅，即佢哋會見翻好多佢哋怕嗰啲形象，而啲形象有由電影度出現，即電影形象又出現，咁但係今次呢套戲就冇啊，冇真係啦嚇，咁但係我覺得佢係有啲暗示咯。即係玩浴缸嘅呢啲，咁佢咪 M Street 咯，即係有啲咁嘅嘢啦，係啦，咁呢啲啦，係啦，咁本身佢係小丑啦，係啦，當然係同 Batman 有關係啦，咁但係佢套戲就冇強烈講嘅，咁你或者甚至你冇留意咁細緻，你冇留意個戲院，其實佢上面係寫住 Batman， 因為啲鬼佬戲院係喺個牌度咁有啲砌啲字上去寫嘅，佢唔係影咗張 poster， 係 寫住 Batman 嘅，咁我哋講翻個女啊。咁、那個女呢度犀利，咁佢就當然啦，佢就唔能夠話將呢、這個性呢樣嘢咁樣擺喺度啦，即係而家唔可以咁做啦。咁同埋佢亦都覺得個真人版係唔需要去到咁盡嘅，咁因為上一次個電視電影都冇嘅，都直情冇曬啲咩電視影，個女真係乖女，即係平時攬住搭書嗰啲咧，仲係咪正義咧？諗啊，係咯，正義。咁呢度佢就唔係嘅，佢都係俾人欺凌嘅，就俾人喺廁所鎖住啊，淋佢。搵啲垃圾水淋佢咁，都嗰啲女嚟，咁佢就同咗呢班 loser， 即係佢哋自稱嘅 loser 級嘅人啦，即係廢柴聯盟咧，就輾轉之下就做咗朋友啦。咁佢就當然冇同呢班仔有搞嘢啦。呢度佢就純情啲，就傳說話佢係咁啫，但係其實佢冇嘅。佢同班仔講，其實佢都只不過同一個男仔即係叫 kiss 過一次咁多嘅啫。咁佢同佢老豆有冇我就唔知啦。OK， 佢冇講。咁就佢度反而就係同阿肥仔同埋男主角係有個三角關係喺度嘅啫，佢同其他嗰啲仔就冇嘅，冇過個電。咁但係咧，佢就好巧妙地咧，就呢度就用咗幾場戲啦。第一場就係嗰、那個係佢哋去跳水啊，即係喺一個好高嘅山，好似個懸崖咁嘅地方跳水。咁佢哋又唔敢跳啦，成班仔又吐口水淚，哇好高啊，你跳先啦咁樣。咁正佢哋唔敢跳之際咧，咁呢個女角就突然間後邊走過嚟話。我嚟咁樣，咁佢就除衫啊！因為其實班男仔都係 就咁除衫嘅啫嘛，即係佢哋唔係著泳褲㗎，淨係底褲嚟嘅啫。咁、那個女咪除正薄咯，同底褲，但係啲細路女薄咯，細路女底褲嚟嘅。OK， 咁佢咪一跳跳落去，咁跟住佢哋冇影佢哋跳啦，跟住再影佢哋演喺下邊，即係落曬水，跟住喺度一齊玩水啊，騎駁馬。其實呢一段戲就係一個性暗示嚟。 嗯， 係啊。咁當然佢到戲入面就唔係話你真係搞嘢啊，即係純粹係一個暗示嚟嘅。OK。即係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咩叫暗示 ？OK， 即係電影入邊佢哋冇發生過性嘅關係，但係佢係代替咗呢一個小説入邊佢哋搞嘢呢樣嘢。 嗯， 咁仲有另一場戲咧，就係、是、呢個洗廁所啊。咁就洗廁所好好慘，就係四眼仔冇份，因為要佢驚個老豆隨住翻嚟叫佢出邊睇水，喺街度睇水。 嗯， 咁其實你都可以大概諗就係咩事？係咪裏邊喺度搞嘢咧？你可以咁理解，因為佢哋一齊係做乜嘅咧？就洗廁所做咩洗咗？就因為佢之前嗰隻小丑整個女啊嘛，就係、是、噴到出嚟都係血啦。咁其實喺原本嗰個嘅電視電影入面咧，佢只不過有個氣球喺佢個洗手盤升上，跟住噃咁爆開就擠到成身都係啫，就係、是、咁多嘅啫。即係擠落去咁個身咪有啲血咁咯。咁但係嗰血好結㗎，所以我話其實似茄汁㗎，即係你會即刻聯想起麥當勞㗎。OK， 係咁，但佢老豆睇唔到喎，佢都嗌個老豆入嚟，冇嘢啊，咁樣冇血啊，咁樣。咁呢度咧，佢就好誇張嘅，佢直情咧，首先就有啲佢個抹尺去撩啊，撩下撩嗰啲頭髮，咁你都記得佢即係之前剪咗自己頭髮啊嘛，嗰啲頭髮佢係直接沖咗個洗手盆噶嘛，佢話塞咗係正常。咁佢撩啲頭髮出嚟，啲頭髮竟然識喐過去蜘蛛絲咁，噼啦咁成個綁咗佢，咁跟住扯咗埋個洗手盆，跟住就噴血，係咁噴血，噴到咩程度咧？成個廁所成個沖涼盆都紅曬為止。咁佢必定成身都系啦，嗰段就 系 carry 嚟嘅， 系啊，直情系啊， 即系之前啊，即系 hit girl 啊 ，Cody 有做有翻做过咧，嗰出就系 Stephen King 嘅成名作啊嘛，咁嗰度佢系刻意重现佢即系成个人好似俾红油淋过咁嗰样嘢嘅，咁嗰度佢都嗌个老豆咪走入嚟，嗰老豆仲话诶做咩你冇嘢啊嘛咁。咁佢話咧，周圍都係血嗰度冇啊，邊度有啊？你唔係傻咗嘛？咁但係其實佢實質佢影我哋觀眾見到嘅時候，成個沖涼房都係血，同埋佢成身都係血，紅色啦、啊、最少係咪血都唔知咁佢係似血啲嘅，今次呢個就唔似茄汁有嘅咁結果佢就叫嗰班仔上去睇啊，就睇下佢哋見唔見到啲血啊嘛。其實初就係、是，咁結果佢哋全部都見到嘅喎。咁咪一齊幫佢洗廁所就係、是、咁。咁嗰段戲咧，你都可以話係另一個佢嘅性暗示嚟嘅，即係你係咁樣睇戲嘅 ，OK？ 嗱，識睇嘅朋友話：，哇，呢啲戲好明顯啦、啊，但係我就覺得唔係㗎。你對一般嘅 觀眾嚟 講，其實佢哋真係未必睇得明嘅。咁我諗有需要去解一解話呢度。咁血本身係代表乜嘢咧？咁當然係個女嘅月經啦、啊。咁亦都大家知道破處係會點㗎啦，咁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中間嘅關係，咁都唔止，咁而呢樣呢亦都即係牽涉到最後呢，咁如果咁佢呢個女喺冇喺小說咁用性嚟聯繫呢班男仔去用咩，其實佢都係靠噏，咁就好似 Princess Leah 咁㗎啫，靠噏㗎啫，咁聚埋班人聚，但係佢哋最後呢完場呢，咁呢個就唔係個女係個男主角，佢就幫你每人隻手度畫咗一下流血，跟住就插血為盟。咁其實最後都係用血嚟連埋佢哋一齊。大家有冇睇到呢樣嘢？即係佢哋成個 bonding 都係同血嚟有關係。咁最尾佢哋拖住手最後完場之前拖住手，咁就每人個手掌度有血啦。即係佢自己戒咗就一下嘛。咁你就話，如果呢只怪物係未死，因為佢哋唔知佢死咗未嘅。即係今次佢即係叫做搞掂咗佢，但其實佢哋話咧，佢一定會再翻嚟，因為佢個傳說就係、是。或者唔係傳說啦，佢哋查過歷史就呢隻嘢每27年就會即係就會翻嚟一次。其實佢要冬眠啊，一陣解釋俾大家聽呢隻係咩嚟啊？其實係科幻嘅，大家以為我哋講緊鬼嚟啊，其實唔係鬼嚟嘅，係外星生物嚟嘅。啊，唔止外星係嚟自二次元嘅生物嚟，即係其實佢係生物嚟嘅。或者一個生命體啦、啊、因為佢唔係好似我哋咁嘅，係一個光嚟嘅。系你咁行得出人咁啦 ，OK， 光嘅， 其实系好黑苏鲁神话啲嘢咁样。 咪直情唔系，直情系黑苏鲁神话。不过呢个系 Stephen King 版本嘅黑苏鲁神话，亦都系同 Dark Tower 黑魔塔系有关系嘅，竟然，系有关系嘅。咪一阵先慢慢解，真系太多嘢。 咁所以我解釋翻血喺呢度有咩意義，其實係有意義嘅，即係最後佢哋即係係因為血而聯埋一齊，十血為盟。咁佢哋就 promise 話，如果27年後呢隻嘢其實真係未死會翻嚟，佢哋就會翻嚟呢個攤嚟對付佢，無論嗰時大家做緊乜嘢都要翻嚟。咁就以防大家會忘記，因為個女仔就話：喂，其實我哋咁成咁多年後，我哋會唔會已經唔記得咗啊？咁佢講得正好，其實呢個古仔就係話俾你聽咧，當你長大咗之後咧，你係唔會再記得即係細個呢啲嘅荒唐事嘅。咁你可以話咧，呢出戲其實都係一個恐怖版嘅那些年。係。那些年一起搞嗰啲女孩啊嘛，呢套係。咁只不過佢加咗一隻怪嚟去串連咗成個故事，其實都係呢種故事。你或者你理解佢成為 M 級都得，係咪？ 即係那些年加埋怪怪怪物係嘛？ 怪怪怪物就冇講佢老咗回憶嘅。呢個 Mini 咧就係、是、M 級，或者天與地啊，係咪？天與地又係講佢哋大個之後咁諗翻佢哋細個夾 band 嘅事啊。咁當然嗰套就加咗食人呢個題材啊。咁亦都係呢，佢一個女連係曬佢哋嘅。咁你可以諗，咁佘詩曼呢個角色其實咪應該同佢哋幾個都搞過嘢。即係如果即係其實你覺得係㗎喎，雖然佢講就話係佢淨係同個嘉明，但係其實你覺唔覺得係咁？即係如果佢只不過係咁淺嘅關係，其實真係忘記咗大家唔出奇喎，已經咁多年後，同埋已經各有成就咁樣，都要得閒仲諗住呢啲嘢。咁好明顯，你呢啲古仔其實都係有個女，好令佢哋有個好一個 bonding 啫嘛，一齊其實都係有共同呢一個嘅元素喺度啦。咁但係的確咧，呢一個咁嘅模式啊，就係、是、由呢個 it 度開始。係啊，即係你睇好多呢啲咁嘅咩大個咗，又成日回憶翻即係細個嗰陣嗰班 friend 嗰啲，都係由呢度開始嘅。 係，但係啲古仔多數唔會做到咁明顯話佢哋全部有咩，因為個女主角會降到好低嘅，做到咁明顯。 哦，咁你就要睇下到底嗰個戲係個女主角係個主角啊，定係啲男主角先係主角？ 嗯嗯， 因為而家新拍嗰啲係個女主角係主角啊。 係。 嗯， 就唔同咗啦。咁如果女主角係主角咧，你的確可以拍係佢 dab 曬佢哋，因為佢 dab 曬佢哋啫嘛。 嗯， 對今日嚟講係冇問題嘅。 係。 系啊，但如果你系男主角做主角咧，你就会觉得个女好鸡啊，好似鸡咁。 系啊， 咁呢个都系你从女性嘅角度出发，定男性角度出发啫。但系亦都唔系咁重要嘅。同埋咧，通常真人版咧唔会咁露骨嘅。 系 啊，即系通常呢啲咧文字小说咧就可以即系写尽啲。大家试下睇下金庸嘅原著嘅韦小宝系含到出汁嘅。 系。 咁當然改咗咁多次，而家會唔會冇咗呢啲我唔知啊，但係原本即係報紙上登嗰陣咧，即係韋小寶係點樣搞嗰班僆妹咧？係僆妹啊，再講多次， 有描述啊。 即係韋小寶都係僆仔嚟嘅啫， 係 其實佢嗰班老婆其實都係十幾歲嘅細路女嚟嘅。 嗯， 係啊，佢但係佢有講你點樣搞嘢喎。 嗯， 係啊，金融小説 ，OK， 咁所以喺小説入邊咧有呢啲描寫咧，尤其是以往嘅年代咧係好普通嘅啫，你唔好覺得好驚愕。嗰時都話電視你都見到靜兒沖涼喎，有咩咁出奇啫？ 哦，係有一集係但就話揾個道，即係阿叮當個道具係咩嗰個喺我咩啊？即係個竹入邊嗰個公主啊？ 啊，竹取 物哦，竹取 嗰個係個道具嚟嘅，跟住佢直頭係 低野機啊！ 係佢就種條女出嚟，可能本身由細個變大咁樣，跟住冇著衫走。 好似係，好似我都記得有一集嚟咁。 有一集係呢啲嘅，係啊。 啊咁算啦，佢哋自己都老晒 J 嘅，大陸地 係 啊，係當時冇嘢啊，佢哋覺得即係分啫嘛。你知唔知高達？如果你睇翻原本嗰度啊，其實成個貪武男所有女都除過衫嘅，係包括個細路女， 嗯， 係咁今時今日就唔得㗎啦，呢啲即係小雲都成日唔著衫出嚟走㗎啦。如果大家有睇， 而家係分開咗第二啲咯，我啲係另外㗎嘛，再唔著衫嗰啲。 系，我而家啲唔止唔着衫噶啦，仲有第啲嘢做嘅。 系， 咁而家咧就喺啲 H 卡 H 慢就淋漓盡致啦，發揮到係咪？咁好啦，咁今次呢個電影就係佢好聰明咁將即係揾咗啲嘢借替咗呢啲場合，咁就變咗係純粹嘅，只不過嗰個女仔係用佢嘅方法去團結佢哋啦，咁多數都係噏嘅啫。咁啊，即係 Princess Leia 啦，你咁諗啦，即係其實 Princess Leia 何嘗又唔係同佢哋個個搞嘅嘢啊？ 阿典娜嗰啲啊？ 咪你諗真啲啊？你諗真啲係咪？我唔係講笑㗎，我唔係講笑係。你唔好以為我唔係講笑，即係其實個戲就唔會咁樣講嘅 ，OK？ 戲就唔會咁做嘅應該，但係你諗真啲係。咁佢呢啲角色嘅作用其實就係咁樣，嚇，好似係幫埋班仔一齊咁。咁但係好重要啊？點解好重要呢？因為呢一套戲咧，佢就話點樣可以打低呢一隻呢隻小丑？即其實小丑係咩嚟咧？要理解清楚。其實佢係佢呢個戲嘅版本有陣時，佢係其實係靠人嘅恐懼作為食物嘅。 嗯。 其實佢唔係食人嘅喎呢度。 嗯。 佢食人嘅恐懼，因為根本佢自己都唔係一隻有血有肉嘅生物，佢都係一團光嚟，就係嗰啲能量體嚟嘅，或者咁理解啦。 嗯。 咁佢吸呢、這個可能你當係負面能量啦，係嘛係嘛，或者係咁叫嚟嘅，嚟去維生。咁所以佢點解要嚇嗰班人呢？咩細路仔呢？因為第一係細路仔易嚇啲啦，咁同埋好似大人呢，係佢唔係好影響到，咁除非嗰個大人係細個嗰陣已經受過影響就得，但如果佢無端端咁而家影響大人，好似係唔 work 嘅，所以可能嗰、那個咪即係呢個咪有啲似之前早幾年有套電視劇叫係咪叫 Whisper， 即係總之嗰隻嘢係見唔到嘅。都見唔到嘅朋友啊嘛，咁佢細路仔咪成日喺度自己同自己傾偈，但其實有隻嘢同佢傾嘅，嗰隻嘢其實係外星人嚟噶嘛， 勁到叫啲僆仔做埋啲嘢嚟， 係咯，殺完啲父母啊，去做啲嘢幫佢 破壞 嘅，嗰隻 冇襲擊咁啊，做啲 係。係啊係啊係啊，其實有啲似係咁嘅，咁但係佢呢隻咧就會有樣出嚟嘅，咁個樣係咩？其實個樣都唔係真，連小丑個樣都唔係真，其實就係佢哋內心嘅恐懼嚟嘅。其實佢隻嘢本身係光啊，所以佢可以投射出唔同嘅樣嘅，佢根本係光嚟嘅啫嘛。你理解一下，佢係一團光，不過佢係有啲毛咁嘅光，即意思佢有一啲嘢嘅，咁好難講俾大家聽係點樣嘅，即係佢真係形容嘅啫。其實因為咧真人版從來都冇人可以將嘅嘢整翻出嚟 ，OK， 咁你就當佢一團光啊，即係你有睇過鹹蛋超人就會明白我講咩嘅，佢個真身係一團光啊，明啊，係，咁佢咪其實嗰個變鹹蛋超人嘅咧，我諗都得嘅。 如果有條友好驚鹹蛋超人看電腦嘅。 咁好多人好憎鹹蛋超人咯，其實都係一種負面情緒。香港大把呢啲人，豪傑都話鹹蛋超人係日本啊呢個咩第一惡族啊嘛，咁係咯。咁豪傑見到嗰隻日就會變咗鹹蛋超人，追住佢踩嘅。 嚇！啲女係咪會變咗見到高達噶嘛？ 啲女應該係啦，最憎就高達啦，係咯，啲高達模型追住佢嚟咬，合模型點解有牙啊？係咯，啊呢個一陣會講到嘅，一陣係咯，一陣會講到啊，係。咁啊，好啦，咁啊。咁其實佢係咩嚟呢？佢就係呢個 Stephen King 嘅宇宙啦，嚇嚇。咁個 Stephen King 宇宙裏面呢，就有一個對立嘅存在嘅，即係呢隻嘢，佢有一同佢對立嘅存在，就係佢裏面嘅神咧，就係、是、一隻可唔可以叫做龜神咧？神龜啊，咁你唔好諗係加咩拿啦嚇，即係大好多啦，就係孭住個世界嗰隻龜。即係你神話入面咪有隻龜咁，跟住龜上面有幾隻象，跟住上面仲有個世界咁，你就咁諗啦。其實呢個世界係佢創造嘅 ，OK？ 係啊，即係神啦、啊、嚇，只龜係，即係等於都係納尼裏面嘅獅子啊。咁其實呢一隻咁嘅小丑就係同佢一個啱啱相反嘅存在，咁你咪當即係佢即係撒旦咯，係嘛？你咁諗啦，咁兩個對立嘅存在嚟嘅，咁當然喺原著小説呢隻龜係有顯靈咧，係去幫嗰班細路仔對付佢。即係佢教班細仔點對佢啦，或者即係龜冇走出嚟嘅，冇教咩嗱咁，突然間轉咁冇嘅，冇啲乜嘢。大家唔好用特攝片諗，特攝片梗係只龜走出嚟，跟住嗰只即係嗰只小丑變咗團光，變成只大怪獸咯，兩隻喺度打啊！ 冇肚啊！ 第一聽日本拍會變咗咁嘅，係呢個咩少年偵探團對怪獸嘅故仔啊！ 即系佢哋嗰啲僆仔帮佢龟打气喎，但系插足电嘅出绝招啊！ 系冇错啊，出最尾出元气弹啊， 系啊， 夹咩拿咯嗰只咪系咯，咁日本版变咗咁嘅恐慌，咁但系佢鬼佬版就唔兴咁玩咁其实佢都好即系其实都好灵异嘅咧，佢个表达就系、是、总之龟系俾咗啲方法佢哋打低嗰只嘢啦，咁或者暂时击退啦，咁啦，咁最尾佢大个之后咧系成消灭咗佢嘅，可以去到呢个程度，咁但系嗰时只龟佢就话只龟已经死咗。竟然个创世神死咗，嗰阵嘢系点会咁？ 咁 啊唔知啊吓。 咁个世界冇崩坏？ 咁又唔知點解喎，係咯。咁佢話佢創造嘅啫，佢又冇話佢死咗會崩壞嘅。 佢冇話支持住呢個世界嘅，咁佢創造唔關佢自己整咗出嚟嘅，當然 之後佢冇乜點解，所以你問啊問翻 Stephen King 嘅呢個。嗱咁其實講緊呢個係咩咧？其實就係 Stephen King 個世界，其實亦即係黑魔塔 Dark Tower 個世界。其實就係呢個世界觀。咁如果你用其他嘅作品去理解，其實佢咪黑蘇魯神話入邊嗰啲。即係嚟自唔同宇宙啊、次元嘅嗰啲奇怪生物咯。咁佢呢度就話連呢個墓地二殺嗰啲怪物都係嚟自嗰度 嘅。係，佢話個 portal 就係連咗去嗰個世界。 係啦，即係佢總之啊 ，Stephen King 嗰啲咁嘅怪物，多數都係嚟自嗰度嘅。 係，佢嘅宇宙啊，呢個係。 係啦，即係而家就好多啦，有景田宇宙好多宇宙啦， 係咩都有啦。 系啦，咁而家呢個就係叫 Stephen King 宇宙，就係即係咁樣去理解嚇。咁嗰個宇宙佢就有個名稱喎，好似叫做係嘛，叫乜鬼嘢咧？就叫咩？叫 Marcoverse 啊，係咪啊？ 係嘛？ 係咯，即係呢個巨呢個咩？巨宇宙係咪咁嘅型啊？係 咁但係 咁樣話即係巨型啊嘛，係咯。 係咁即係。点解话 Stephen King 可以改编到啲潮啲 fans 讲唔满意，我谂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啊，全部都贴晒嘅，佢啲变咗散头，都冇一个原本咁宏大一个世界，但系出咗啲真人，即系啲真人版或者改编之后，全部贴晒。 哦，咁你可以话 Dark Tower 照计可以楞翻嘅，咁但系黎恩普个 Dark Tower 又唔见佢相啦，即系唔系 Avengers 入边啫嘛， 系咯， 咁佢冇话喺嗰度出现翻啊 ，Carrie 啊，又出现翻呢啲小丑啊，咁佢又冇嘅。咁但其實佢後面係有少少關係啦。咁其實嗰隻嘢佢哋話佢叫 Dead Light 即係死光啊。我哋如果直譯啊， 係 即係其實我哋講死光就係 Dead Ray 啊嘛。咁但係呢度其實叫 Dead Light 啊。咁佢有死嘅光咁咯，真係死光啊，直譯係咁就係呢個龜嘅死敵嚟嘅，即係兩個係一個正一個邪嘅一個存在啦。就咁啦。哦、不過佢都話龜都係其中一隻守護者嚟嘅啫，都唔係得佢嘅。即係話十二個守護者，咁啊，咁我都唔係好即係詳細了解啦，係啦，即係係咁啦，你個即係個資料係咁顯示啊。咁、你正常咧，你唔鬼諗呢個黑魔塔，你咪當佢好似黑蘇魯神話入邊嗰啲怪物咯。係啦。咁諗都得嘅，係啊，即係如果你唔出去同其他鬼諗埋一齊，咁諗都 OK。咁所以呢個絕對有科幻嘅設定嚟嘅，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呢個鬼故，咁你鬼佬寫鬼故係有啲科學解釋咁啦，佢自己嘅，就咁。好啦，咁解到未？咁就冇係啊，因為都好多嘢講喎，不如你哋問我講啦，會唔會咁好啲咧？ 係 因為之前同阿馬仔有傾過啲，你記得你講翻或者你問翻。 冇啊，咪講啊，如果舊嗰個比較啊，講 舊即係你講嗰個電視劇 係咯。 即系电视电影嗰、那个， 电视影嗰、那个系啊， 系比较乜嘢？你讲比较佢嗰个拍嗰样嘢，定系个古仔？ 啲拍系佢入边啲设定嗰啲咁样，都系讲下。 咁或者咁讲啦，嗱，佢原本嗰个电视剧个架构，我就已经讲过啦。其实有啲 M 级啊，或者好似天与地，咁佢系由个大人啦，即系佢嘅现代啦，当时就系90年嘅现代嘛。咁就回忆翻佢哋27年前嘅六几年嗰阵，佢哋细个嗰阵啲嘢嘅。咁而家呢套新版咧，佢就係啱啱就係褪咗27年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即係佢將成個時間啊褪咗啊，即係佢用咗今次現代呢隻嘢再出現咧，就回憶翻去上一次咁咪就係、是、佢就係八九啊。咁呢度咧，佢冇用回憶嘅方法，其實佢係直接成套戲咧係講佢哋細個嘅，即係冇出現過大人嘅，唔係回憶嚟嘅，佢當係發生喺八九年一件事咁樣即係叫做一條線咁講嘅， 之外分兩部，第一部 咁你就可以冇錯啦，你就當佢好似前傳咁啦。其實佢呢個做法就係、是，咁但係其實呢個就係佢小說原本係咁嘅咯， 係 佢就唔係用回憶嘅，回憶只不過係嗰個電視劇係咁樣玩嘅啫，係啦。咁但係大家放心啊，呢度未完嘅，呢套戲仲有即係而家呢度你睇到完嘅，佢會寫住 Chapter One 咁，其實真係有下一集啦，咁下一集都籌備中㗎啦，放心啊。咁佢哋話咗下一集咧就會有回憶呢樣嘢，即係話佢哋唔係淨係講嗰啲大人嘅，都會講你回憶嘅。咁下一集會似翻天與地嗰啲 M 級嘅應該，或者似翻嗰個電視劇， 比較大人版啊， 咁但係當然佢交代嘅嘢就有，唔係交代今次啲嘢啦，可能有其他嘅嘢交代啦。但係有翻嘅，話翻細路仔都會做翻嘅， 即係冇佢而家呢一集入邊冇影嗰啲入邊啲 冇 大人或者咩，就向我嗰度出啦，應該啲回憶入邊。 係啦，冇錯啦，即係可能有啲咩 miss 咗，或者佢有啲其他嘅枝節啊，咁會再講嘅。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個套路咪係教父， 嗯， 即係教父就第一集就咁一個正嘅，即係正常。咁第二集係反而係。是一个现代同埋一个回忆嚟㗎嘛，即係就係马龙白兰度嘅回忆啊，同埋阿尔帕仙奴而家嘅嘢嘛。我諗佢可能有啲似咁啦，即係我意思个时空上嗰个套路啊，我唔係讲古仔。咁佢第二集就会咁啦，即係会玩两个时代横跨啦，跟住就佢话咁讲嘅而家 ,ok, 咁到时系点就未知啦，讲嘅会改嘅有机会 ,ok, 咁至于拍成点咁大家當然喺回憶就美好啊，即係覺得當時呢個係好得人驚。但其實我嗰時又唔係覺得呢套電視劇好得人驚喎，嗰時啲人已經講到哇好恐怖嘅咁。咁但係真係我啊覺得悶悶地嘅，我反而覺得， 嗯， 啊、對我嚟講啊，係、 嗯， 咁因為我可能唔係 exactly 係佢嗰時睇啦，之後，但我嗰之後唔係好而家嚟嘅喎，都係即係，但我就唔係成套睇曬嘅，因為都覺得悶啊，睇咗啲咧又睇一啲咁咯，係咯。咁我到而家都冇試過由頭到尾成套三個鐘睇曬嘅，都係飛睇嘅啫，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咁啦。咁變咗中間咪可能我有啲嘢冇睇都唔奇嘅，係啦，咁咯， 係咁。 咁有啲重要場口都睇過㗎啦，都睇過㗎啦，係。 係，但係新呢套就你話啲即係拍法嗰個鏡頭多都係用翻舊時電視劇嗰套咁一樣拍翻，不過就你嗰個做即係整好咗，整靚咗嚟再做。 係有好多個段落咧，佢係幾真嘅，即係有幾段係照拍嘅。咁開頭嗰個黃色雨衣嗰個細路仔咧，那個 George 咧，即係男主角細路啦。咁佢去放船仔嗰段咧，係幾乎 shot by shot， 幾乎啦，佢又唔係。點解佢唔係跟翻佢嗰個攞鏡方法嘅？佢個攞鏡方法係唔同嘅，但係佢成個 sequence 係一樣嘅。 嗯。 咁當然佢加咗佢穿過嗰啲欄杆就冚身頭嘅，咁原本冇嘅嚇。咁佢就多咗啲 detail 嘅，即係佢初初接完隻船落去個 basement 想攞個樽，即係膠水，即係立啦，遊落去街船。咁如果唔係隻紙船咪會濕咗，咪變咗皮啊， 咪沉啊。 咁佢要遊，咁佢所以落去 basement 咧就冇咁長嘅，所以就佢就落去好黑咁啊，嗱一聲立咗個嘢走翻上就咁多。呢度咧佢就加咗就係佢見到有對好似發光嘅眼望住佢，但係佢開電筒一睇，原來只不過兩粒波子嚟嘅，即係一個反光嚟嘅、 哦， 即係唔係隻怪嚟嘅。咁佢加咗嘢嘅喺呢度就。咁但係其實個整體嚟講咧，成個 sequence 其實係都係一樣嘅，即係開頭你聽到有個彈琴嘅音樂係佢媽彈緊琴，其實都係有嘅，係啊，照做咁滯嘅。但佢攞鏡啲角度就唔係一模一樣嘅，應該話咧佢有翻嗰個咁嘅，佢有嘅嘢佢有翻嘅，但係佢自己加咗好多啲嘢，同埋個鏡頭攞得好靚嘅。今次呢套戲，但其實嗰個点讲咧？即系嗰个叫揸机嗰个啦 ，cinematography 啊，吓，其实系一个亚洲人嚟嘅，但我又唔知呢个人系中国人啦、啊，定韩国人啦、啊，定咩人嚟嘅？嗯，啊，即系总之亚洲人嚟。我见啲点解个啲衰女都会亚洲人名嘅咧？啊，叫丁正芬啊，系啊，嗯，系啦、啊，系。咁但系呢个边个嚟咧？我真系唔系太了解，系啊，要查翻，系啦、啊。头先个笔打有冇讲过？ 冇， 我冇。我因为你同佢倾偈嗰阵有提过，佢揾呢个名嘅，其实系咯，系啊，咁总之其实系一个亚洲人名嚟嘅，咁肯定亚洲人啦，肯定亚洲裔噶啦，呢、這个系啊， 系啊， 咁就唔知咩背景，我查下先，系啦，之后揾到同大家再讲，系，因为净系得个名系， 系咯，啲画面又靓好多啊嘛，你话 好靓净好靓，佢净系成日都风和日丽，但系有鬼出现咯，咁唔知有人就唔係咁鍾意嘅，即係因為佢唔係玩嘅月黑風高殺人嘢呀 ,Beliefer 嘅嗰啲即係嗰啲氣氛佢冇喎。但係相對我反而覺得咁都恐怖啲喎。我自己覺得。 係因為呢個係即係玩心理喎，你話成個即係有前有後，成個鋪排係個恐懼個人發出嚟㗎嘛，你話係個心入面。 嗯。 係囉。咁平時 即係咁講啦，你平時咧表達，因為佢孤獨，咁你通常就係、是、即係最正路就係冇曬人啊，一個人坐喺度嗰啲啦，係咪？咁你呢個孤獨唔係最終嘅喎，最終嘅孤獨咧，你反而唔係咁表達嘛，就喺、是、人群裏面可能係好多人嘅，其他人好開心嘅，但係嗰個人一個人坐喺度嘛。 但其實佢身邊全部都係人嚟嘅喎。 其 實係咪呢個孤獨係更加恐怖咧？更加孤獨咧？ 溝通唔到先大鑊喎，其實 係。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偷面啊咩，或者即係周圍狂風暴雨啊咁行雷閃電啊咁先係恐怖氣氛。即係其實反而有時就係日光日白，竟然人人見唔到，得你見到嗰隻小手企喺度望住你，你唔覺得咁樣仲得人嘅？ 嗯， 日頭撞鬼先正啲啊！ 系冇错啦，日头撞鬼先至得人惊啊嘛，就系、是、咁，但系呢一个咧系一个深层啲嘅一个恐怖嚟嘅。如果大家系 d e 开嗰只好浅嗰只，即系官能嗰只，你或者你根本唔会明咁样有咩恐怖嘅。 系， 嗯，呢种就唔系官能恐怖，系一种心理嘅恐怖嚟嘅。 嗯， 嗱， 系 系咪 唔同啊？ 系 唔同唔同 level 嘅，吓唔系话要佢个样好狰狞啊，或者佢个样好得人惊啊，或者系咯，唔一定嘅，吓系。即係唔一定係咁嘅，咁我就會比較 buy 呢一種啊！即係其實或者只鬼見唔到嘅呢一種咧，我好中意睇呢啲恐怖故仔嘅，唔係成日有隻嘢喺度，哇咁樣整到好得人驚個樣嗰啲， 音響走出嚟嘅突然間撲出嚟嗰啲 啊！係嗰啲我會笑嘅，我睇嗰啲會係唔好意思嚇，即係我會比較嗰啲係要你要加咗你自己嘅一啲想像啊，同埋一啲總之要深層啲刺激嘅，我唔係要呢啲咁淺嘅，係啊呢啲咁嘅官能刺激真係。真係太流啊！呢啲係咁我反而覺得呢套係俾到啦。咁但係唔知啊，即係如果大家睇得多恐怖片照計，你都會想要呢隻嘅喎。理論上係咯，係咯，因為嗰啲咁嘅鬥感彈隻出嚟，呢啲睇得太多啊，太係咯，已經冇麻木咗㗎啦。照計應該如果你睇得多， 知喎。咁佢當嗰個係一個即係玩機動遊戲咁嘅娛樂，咁樣就唔會厭喎，應該 係啊。 吓、啊，点样玩？点样唔会厌啊？ 吓、啊，你当玩机动游戏咁咯， 坐过山 车都唔会厌啊！你系咁，系啊，你坐喺呢，又系咁走去，跟住只嘢系咁弹出嚟，咁咪，哎呀，好正，好正咁啊！佢个心态如果系咁样就去玩嘅话，咪唔会厌咯、 啊。即系当玩过山车唔会厌，点解咧？ 吓、啊，咪即系佢每次都系咁突然间弹出嚟，咁佢都系觉得系，即系吓一吓佢，咁佢觉得嗰个感觉好 feel 嘅，其实都系。即系等于 佢唔系睇个剧 院啲鬼屋嗰啲，佢都唔系咩， 佢唔系睇戏啊，佢当玩个 ride 你先 系啊。 哦，原来系咁。嗱，佢话咧，叫初恋有病啊，即系嗰套啊，就系嗰套里边嘅嗰个摄影师嚟嘅。 嗯。 哦，佢唔止啊，就有几好多套都有份嘅。譬如咩原罪犯啊，下女诱惑啊， 仲有咧 咩亲切的君子啊。原罪犯， 咁、哦、即系佢系韩国噶， 系啊系啊，韩国 应该韩国机会大啲。 哦，韩国，咁唔奇啊，咁唔奇，唔系，但真系好劲啊！佢嗰、那个 系啊系，啊 事实上嗰个攞镜嗰啲嘢好靓啊，真系真系好靓，唔系讲笑系。咁啊，哦，原来亚洲人嚟噶，虽然话就算唔系华人都亚洲人，我都觉得好光荣啊！即系原来唔系西人嚟嘅，即系以前我哋成日觉得啲劲嗰啲摄影师啊、拍摄嗰啲，多数系鬼佬嚟噶嘛。即系你香港都系啦，劲嗰啲都系鬼佬嚟噶，所以你香港捞嘅，但系都系鬼佬。即系你觉得系咁噶，但系唔系咯，而家竟然喺荷里活系有，即系有拍得靓嘅高手，系真系亚洲人啦。咁我都觉得呢个都好特别咯，系咯，今次都系。 咩三更二佢都有份嘅。 哦，系咪啊？ 系啊，因为嗰套系中日韩都有份嘅。 我都有份系， 系 咁即系佢系韩啦，如果咁讲嘅应该。O K。嗯，好就系咁啦。咁我唔系咁认真啦，系啦，但系我系睇戏咧，觉得好正咯，即系哇，嗰啲嘢几靓，其实系咯。咁我就觉得系加咗分嘅，即系令到成个讲故事嗰个感染力都加强咗。 系， 嗯，就系咁啦。嗯，唔系因为太多要讲，我惊讲讲啰嗦。咁你喺马仔继续，你记得有咩要讲讲？你带翻嚟啊，因为我都唔系好记得啊，我倾过太多嘢啦，关于呢套戏嘅。 吓、啊，我哋都系讲个位，如果场景嗰度，你话佢嗰个，因为铺排嗰个木头柜嗰度话，你觉得好睇啊？ 系、哦，举例啦吓，吓咁啊，肥仔撞鬼初初系点样嘅咧？咁佢就其实佢本身就好有兴趣研究，因为佢就话因为冇人同佢玩嘛，咁佢平时咪去读书咯，去研究嗰个镇嘅历史，因为佢系新去嗰个镇嘅。 系， 嗯， 系啦。即係佢新仔嘅，咁佢就研究嗰個歷史咁佢就喺個 library 嗰度攪緊書啦。咁其實 library 都唔係冇人嘅，唔係好多人啦，因為啲人過去就玩，放緊暑假。咁我嗰、那個咁、那個圖書館嘅阿嬸咁啦，就擺低一本書，你唔去玩，佢就係嗰啲廢話嚟啫。即係咁佢話 咁佢都冇理佢，咁佢咪喺度揭。咁、那、嗰個其實係啲相嚟嘅，那個真嘅相。咁咪揭下揭下揭，初初都正常嘅，係啲唔同嘅歷史嘅照片，黑白嘅。咁揭下揭下就講到有一單，即係又係嗰、那個我唔知係上次定再上次、那個小丑出現嘅年代啊。咁佢就話發生咗一個那個工廠定咩唔知咩大爆炸咁嘅。咁佢就話嗰次係復活節嚟嘅。咁佢就話咧炸死咗好多即係去揾復活蛋嘅細路仔啊！咁我唔知佢呢個有冇串啲人咧睇戲，即係成日揾彩蛋呢樣嘢啦。我唔知。咁啊，咁佢咧最恐怖就係點咧？咁有幅咁嘅歷史照片都唔奇啊！咁但係佢跟住鉗下鉗下咧，咦？咁啊鉗極都係頁頁都係嗰幅相嘅。咁但嗰幅相原來又唔係一樣樣喎，越影越埋，越影越埋，咦？又玩嗰啲咩怪談百物語嗰啲嘢噶嘛？系嘛？即系嗰个嗰集啊嘛，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即系话就系嗰幅相嘅，越影越埋，越影越埋咁，你只鬼越嚟越行埋嚟。咁佢就唔系鬼，佢系幅相越嚟越 zoom 埋棵树咯。即系佢已经下面影嗰班人死晒瞓喺地下吓，咁就 zoom 埋棵树，越 zoom 越埋系乜嘢咧？即系佢越卷得越埋啲，越卷得越埋啲嘛。卷到最尾嗰页咧，其实就系原来有个人头晾喺棵树度啊，就 系。 系。哇！咁吓到成本书掉咗啦，系啦。咁跟住咧。镜头影翻个肥仔后面有个红色嘅气球飘过， 嗯， 哇！你想象下，我而家讲你想象下，大佬吓，嗱唔系啊，有咩恐怖啫？吓，你想象唔到都恐怖。 啊，冇嘢啊吓，有气球啫。 吓，咁跟住啲气球咧就引起咗呢个肥仔嘅注意啦，因为佢飘过啊嘛，喺室内喎。咁跟住佢就跟咗气球，咁出咗就唔系气球啦，就唔见咗气球。跟住就一路跟，一路跟就地下竟然咧一隻一隻复活蛋咁摆喺度。嗰啲复活蛋仲佢 close up 影嘅，仲出紧烟啊！即系话咧系搞个恐，即系嗰个爆炸现场咁。嗰啲复活蛋系仲烧过，出紧烟，系啊。咁咪咁佢唔知啦吓，佢总之系出紧烟，同埋见到仲系有啲红光嘅，即系好似啱啱烧过。咁跟住佢初初嗰隻好似又冇執嘅，跟住行一行一跟又多隻，佢後屘就好似有隻又執起度，咁跟住咧就引咗落去個 base 揾嗰個即係藏書嗰度，咁但係跟住咧佢就發覺後面樓梯可能有好似人落緊嚟，咁佢就梗係匿埋咗條柱後面啦，即係費事俾人見到。咁但係咧個鏡頭就影住個肥仔，就影埋肥仔條柱後面噶嘛。咁我哋係見到嗰個樓梯啊，真係有個人落緊嚟喎。跟但佢落得好奇怪喎，佢行幾級又停一停，行幾級停一停。咁初初冇乜嘢，你哋見到對腳啫。咁你估邊鬼個咧？唔通嗰啲主角其中一個定咩咁？咁佢落下又見多啲，落下見多啲。咁你都係落極都見唔到係邊個，因為佢好慢喎行得啊。佢落下落兩級，落兩級。咁如果佢落到終於啊，應該見到佢個樣啦嘅，原來冇頭喎。哇，大佬，咁跟住嗰隻嘢仲冲落嚟追个肥仔，哇，咁嗰下就真係好驚嚇啦。嗱，咁可能你而家俾人睇，你由淨係佢冇头咯开始睇呢，就唔係好核突嘅。 哦，佢本身有隻嘢咁追出嚟就唔会觉得好驚啦，啲人本身。 但你係由头先佢开始慢慢揭嗰本历史书咁，你成个 sequence 咁睇呢，咁呢个部分其实就係 OK 嘅，即係嗰个驚嚇。咁佢就唔係話純粹係靠嗰個官能，官能就係一隻冇頭鬼咋嘛。即係以前可能你覺得恐怖，但係你睇得特技多呢啲已經係即係應該唔恐怖。咁但係你 核突嘢呀，而家係 有幾核突啫，唔算都核突啦，係咪？咁佢仲好搞笑，佢個條頸出緊煙嘅，即係好似佢都係啱俾人炸咗個頭咁樣。佢唔係血過，唔係噴緊血過，佢係出緊煙。咁但係如果你係由佢嗰個歷史故事開始咁慢慢睇，慢慢睇，跟住個紅波飄過，咁一路咁成個 sequence 咁睇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發生呢個鬼故嘅作用嘅，你會覺得恐怖嚇。咁但唔知啦，好多人睇又話唔恐怖啊，咁可能真係大家追求嘅嘢唔同咯。我就中意呢一隻啦，係。 嗯 係啦，貞子我就覺得唔恐怖啦，唔好意思，我調翻轉覺得好笑，或者佢哋其他啲，佢哋覺得好得人驚嗰啲戲嗰啲，我就覺得唔恐怖。所以有隻嘢咁走出嚟，靠個樣核突，靠嗰啲咧，我唔驚嘅，反而係係，反而呢一種咧，你係要慢慢想像嘅，唔係因為呢個其實需要你去想像嘅。 唔係呢個其實好似鬼故式啊，我覺得係，因為佢成個做嘅一件事。 你兩位就未睇過套戲咧，就啱啦。我頭先咁講俾你聽，你純粹靠諗。你覺得恐怖？ 係啲鬼故啊，覺得係似 即你反而你冇睇嗰套戲，我同你咁講，你會覺得恐怖啲㗎。 嗯， 係啊，正常係。 所以點解呢，你係可以聽收音機或者聽節目咧，聽鬼故都咁有味。 味道，其實就是因為咁解，因為嗰個影像係你自己 picture 嘅， 係， 真係一個故事 出嚟， 係咯， 係啦，因為嗰個恐怖係要你自己諗嗰個影像嘛，如果我做埋俾你睇咧，可能你未必覺得恐怖，調翻轉， 嗯， 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度係做到喎。是啊，但是呢啲是呢一種，其實你可以話呢佢裏面玩嘅嘢係好 old school 嘅，係一啲唔係喺啲橋或者佢啲模式上有咩新意嘅，佢冇嘅，佢冇新意嘅，你可以話。但係冇新意唔到唔好睇㗎，即係等於你聽過同一隻歌幾百次啦，張學友咁聽過張學友幾百次，喔、哦、咁但係你聽係第二個人比賽唱㗎嘛，或者你可能睇過某一個话剧或者歌剧睇过几百次啦，咁但系今次系另一班人演噶嘛，或者一个粤剧都系啦，系咪？哇，听嗰只歌唔好话几百次，即系几千次都不止啦，系咪？即系如果中意粤剧嘅朋友，咁点解你仲会去听咧？咁因为可能你想听下呢一个人演嘅成点啊嘛，咁其实都系一样咯。咁唔系话你即系知道晒啊，或者咩就唔好睇嘅，又或者唔系话嗰样嘢旧啊，就冇再睇嘅价值。咁其实就呢只啦，咁唔系话下下追求要有新桥嘅，佢桥真系唔新嘅呢套戏。佢玩嘅亦都唔係新嘅，全部嗰啲嘢你見過嘅，喺第啲戲或者以往係有發生過。咁呢本書亦都係好舊噶啦，咁一定係咁嘅。咁就唔代表唔好睇喎，佢唔係下下要新橋噶嘛。你舊啫，或者你嗰個菜譜係舊啫，你煮得好唔好食先？即係乾手牛河係咩咁特別啫？咪但係你我就食過煮得好食嘅乾手牛河。 係。 咪咁呢個唔同嘅喎，即係你唔係一味要嗰個菜式要新啊嘛，而一啲人就成日追求菜式要新，菜式新啫，好唔好食先？所以新唔代表好食噶，菜式旧亦都唔代表唔好食噶，因为你个煮嘅，你煮法唔同啊。我可能我改少少嘢啊，我用个牛肉唔同啊，都唔同嘅。我煮个煮法可能有啲改变，虽然都系干手牛河啫，但唔系一定一样嘅。我食过啲唔油嘅干手牛河，我唔知道大家食过未？冇油喎。 嗯， 系啊。啲肉係好靚嘅，唔係俾啲爛鬼肉嚟嘅，用啲高級啲咁其實你已經有分別。咁呢套戲就係咁啦，就是、一個用一啲舊嘅嘢去煮一個新嘅感覺俾你嘅嘢。咁但你要 OK 去睇一啲 old school 嘅橋段嘅。如果大家唔得就唔得㗎啦，冇辦法啦。好 sorry 即係如果大家好討厭80年代咁，更加冇辦法。 嗯。 係囉。系咯，咁但系我就睇得好过人，系 ，OK， 嗯， 咁你问我再问啦，再讲啦，我唔记得讲我啲乜啦， 差唔多其实都系讲呢啲啊，唔系，其实差唔多都系讲呢啲嘅，不过系其实即系都系之前最紧要即系头先阿 Lam 讲咗啦，都系你本身系 dip 落去，究竟系你想即系原本全部呢啲都系之前有嘅，你睇下佢做得好唔好嘅，其实系。 冇错啦， 系佢唔系 twist 桥啊，因为我哋倾过啊，你而家啲戏就系最中意就 系 全部一定要相反 twist 桥咧，又变咗咪估到根本其实 硬系， 即系如果你睇得多嘅话，你就已经估到系做乜咁，根本唔好睇啊，为咗 twist 而 twist。 唔系你原本 twist 桥就系想你谂唔到啊嘛， 系啊，但系一佢全部将所有嘢摆晒落去，一定要相反啊，同旧嗰套最中意翻翻嗰啲。 佢 twist 到尽系相反啊嘛，你 twist 所以好多个角度嘅，唔一定系相反嘅， 系咯。 但佢哋直情 twist 到尽就变咗相反嘅，就咁即系又系估到。 唔系佢仲要系全部将成套嘢都系咁做喎，即系佢要 同 之前一定唔同啊嘛，系啊。 冇错，每一个位都要唔同。咁今次呢套戏反而咧系佢大部分嘅嘢都几忠于翻原本嘅作品，佢系改动咗一啲即系细微啲嘅嘢。即系例如好似个黑仔咁，其实佢原本就唔系父母双亡嘅，佢喺度嘅。咁呢度就改咗，同埋咧，從佢其中一個一個火災喎，即上一次啊嗰個火災事件係有關係嘅， 嗯， 咁但原本就冇關係嘅，咁佢只不過將啲嘢稍微調動嗰啲啦，咁同埋佢咪將個時間調動咗咯，即上次咧就係、是、啲人大人嗰陣係80年代啊嘛， 係， 咁佢哋細路嗰陣係60喎，咁佢就褪咗27年啦，就係佢哋大人應該就係我哋呢個年代啊嘛。 系，即系而家 吸到16啦吓，咁系我哋年代嘛。其实就系我哋年代嘅一班人，一班大人去回忆翻佢哋细个嘛，嘢都变。佢亦都真系啱啱褪咗27年嘅， 系佢个时间啱啱夹到咁啊， 啱啱夹到嘅，系啊。所以其实佢夹得好靓噶，所以你 dip 真啲，其实佢系有意思嘅呢出戏，系啊。咁就当然佢讲翻系同一班人啦，咁佢就其实将佢哋褪咗一格咯，喺个年代上面。 佢哋就現代人，佢哋細個咧就係八十年代咁樣。咁因為你都係俾而家嘅人睇啫，咁你咪諗而家啲人睇，咪佢諗翻佢哋細個咁，咪差唔多。 係嗰個歲數咯，係。 係咯，咁嗰時八十年代做嗰陣，佢咪即係因為佢本小説都係嗰時寫，咁咪當八十年代嘅大人諗翻佢哋細個，咪六十年代。咁其實你要 fit 翻先得嘅。如果佢夾硬跟翻個原著咧，你就覺得即係甩咗噶啦。咁啊，現代呢班人好老 啦。系个系啊，要讲翻我嗰阵时咁，又觉得旧嘅就系个时间唔系而家嘛。 系咯，咁唔通你讲佢哋嘅，即系除非你跟翻就，你要讲佢哋嘅后人再打第二次咯，即系其实只嘢多未死咯，或者复活咯。咁但系咁就变咗系一个后续故事啦，就唔系 reboot 啦。咁佢呢个系当 reboot 嘅。咁但系我就觉得今次呢个 reboot 做得算成功噶。即系我哋都唔中人亂咁 reboot 啦，我哋真系差唔多集集都鬧，俾你 boot 到咁唔好拍。咁但呢個就 boot 得好靚喎，我自己覺得。睇完套戲出嚟係滿意嘅，我真係唔係一年裏面唔係好多套戲做得到嘅，即係通常出嚟都擰曬頭啊！即係有幾多出 好似 reboot 你上次滿意已經係怪形嗰套 啦。你都可以咁講啊！ 之後佢全部 reboot 啦，我唔係話拍得好嘅戲，拍好嘅戲中間都有好多套係，即係 reboot 嚟計真係好耐冇睇過一套覺得滿意。通常都唔得嘅，即系无论你系未来战士或者咩，哇，真系 咪拣即系全部都系难，即系点样做到咧？ 睇完出嚟咧，唔系念念有词咧，即系讲粗口啊！有几多次系我就几乎都系嘅，出嚟真系念念有词啊，大佬啊！佢唔知道我念紧乜嘢啊，以为啊念紧咒啊，系咯，乾坤一开啊嗰啲啊， 系 咁今次冇嘅，出翻嚟系都幾好咁樣，即係都咁，同埋有好多嘢可以諗嘅，即係佢其實想帶啲乜啊？即係其實佢原本已經係講性啟蒙㗎啦，就算你原著都係，咁今次佢喺性啟蒙呢個題材上面咧，其實佢都係冇甩到嘅，不過佢就含蓄啲表達得，係啊，咁所以你成日睇嗰陣，你真係以為睇緊那些年啦，定係睇緊啲咩 Stand by Me 啊，定係睇乜嘢嘅？佢係有呢個感覺喺度俾你嘅，所以其實你話咦咁嗰度唔係鬼故嚟嘅咩？唔係恐怖咁係，但係其實你以為佢係講鬼咩？佢借一隻咁嘅怪魔，即係我都講過啦，頭先佢可以係叮當，可以係一隻怪嚟㗎。其實佢係借呢個嘅出現咧，而係講緊一班細路仔嘅成長啊。咁而佢後段就講到佢即係而家未做到啦，就係佢下一集就講到佢哋大個，咁佢就對比當佢長大咧就。佢嘅自己呢班人亦都會唔同曬嘅，即係佢個成個人生觀係啊，因為佢已經唔再係 innocent 啦。係啊，咁其實呢個係咪有啲似呢個小飛俠啊？即係嗰個長大嘅小飛俠啦，即係Robin Williams。咁其實小飛俠長大咗就會冇咗飛行嘅能力。係 啊， 即係如果冇曬小飛俠嘅能力，唔能夠去作戰啊。即其實咧，到底係佢哋細個成日俾人。照是廢柴嗰陣係廢柴啊！但係佢哋大個咗各有成就喎，反而呢班廢柴嚇咁啊， 秒秒幾廿萬啫！我嗰陣時邊個廢柴？細個嗰陣時 係啦，冇錯啦。男主係邊個咧？男主大個就係 Stephen King。雖然佢唔係叫 Stephen King， 但係做緊 Stephen King 做嘅嘢嘅，即係有一個暢銷小説作家嚟嘅。咁但係佢都唔係最成功喎。即係可能佢裏面冇講到佢 Stephen King 咁勁啊，但係都係暢銷小説嘅。OK， 咁但係最勁嘅竟然係肥仔。肥仔是一个上到 Time Magazine 封面的一个攞很多奖项的一个建筑师来的。是的。那当然他其他人都有的，但他这就普通职业啦， OK， 那个女好像是做 fashion 的。他好像不记得他好像不是 model， 不知道什么来的，总之是跟做衫的有关系。那其他人都即自己有自己职业啦， 那没有人是黑米的，你放心。但是反而他们即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之后呢，就好像是不是没了那个同这些的作战那个的勇气。咁反而他们小时候那阵就是周围被人家笑啊，即他们是有问题的嘛，男主其实是口吃的。咁他有一个 friend 就哮喘的啦，即那个成日被我妈即逼他吃药那个呢。其实那些药假的，他没有病的其实。是啊。其实佢有亦都有讲呢啲咁嘅怪兽家长嘅，即系其实佢过分嘅，即系去保护佢呢啲嘢，即系佢呢套戏入边对啲大人嘅个描写，啲大人系好恐怖嘅， 哦，系咁强制性， 即系佢哋嗰个女仔系老豆啊，即系啊，佢有写过嘅大人，唔系就系佢哋嘅父母嘅， 佢個藥房裏面嗰、那個藥房嗰、那個即係嗰配藥師啊，咁你見到佢個樣會變態咁嘅，係 咩啊？ 嗯，係啊，咁佢個女仔又走過埋去同佢傾偈，即係其實點解就係佢要引開注意啊，等嗰班男仔可以偷到，因為佢唔夠錢啊，偷到嗰啲棉花啊嗰啲咁嗰啲嘢出去咧，即係幫啊肥仔醫啊，因為肥仔俾人戒咗幾下。咁你话唔够钱，唔够呢个女仔系我有办法。咁佢原来走去识有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叫药剂师啊，咁样吓。咁佢就冇乜点嘅，佢埋同佢倾偈嘅啫。咁当然佢又拉把卫生巾嘅吓，嗰时佢因为佢本来系去买卫生巾，咁啊走埋就同佢讲好笑嗰度。佢话你个样好似阿卡 Ken 啊咁，因为嗰个人系戴副好大副眼镜嘅。咁啊，梗系唔系啦，其实嗰个人个样系好衰啊。咁你嗰日都係咩？啊，我都覺得係啊，好笑嗰度。咁跟住個女仔話：我可唔可以借副眼鏡俾我戴下咁啊？跟住佢借俾佢戴，跟住佢戴咗個眼鏡，個女仔戴眼鏡。跟住嗰個嘢就成話：啊，你都好似 Lois Lane 咁。即其實根本佢哋喺度調緊情嘅，你睇唔睇到？ 哦，係，係啊，正常係。 咁你成日覺得嗰個嘢想搞喎，就你成日覺得。即系嗰啲大人系变态嘅，你觉得系？咁好啦，咁成日恰佢哋嗰个，即系叫做纪安啦、啊、咁佢原本嗰、那个电视电影嗰咧，佢就成个詹士癫嘅款嘅。咁呢度当然就唔系啦，八十年代唔会再扮詹士癫。咁佢系啲即系啲飞仔咁啦吓。咁点解佢系大佬咧？原来佢老豆呢个版本咧，即系而家呢度电影版佢老豆系差人嚟嘅。咁佢个老豆都唔系咩好人嚟嘅，都好火，好即系暴躁，佢成攞支枪出嚟射佢哋嘅，但系射地下咯，射到你跳舞咯。咁所以呢个人你平时见到喺学校成日虾人，原来喺屋企就俾佢老豆成日咁样恰嘅， 嗯， 所以整到佢都即系其实变咗唔正常嘅， 系， 咁同埋佢将嗰种即系黑人啊，即系去即系嗰种种族歧视嗰样嘢都即系传咗俾佢嘅。咁原本原著咧，佢早啲年代咧就啱啲嘅，系，咁而家佢八十年代就奇怪啲嘅。咁但系你唔好理佢啦，咁都有唔同， 都有啊，而家都系啊，都解决到啊， 而家都有嘅，系。系而家都有嘅，咁佢原本小说就直情讲嗰个就唔只系差人，就系军人嚟嘅。 咁样， 咁就佢令到呢个仔就变咗系即系会周围虾人。咁佢呢个纪安就梗系冇同佢哋玩啦，系真系成学校周围见人就虾嗰啲人嚟嘅，即系好衰嘅。咁亦都系呢一套戏入边嘅歹角。所以其实咧，你搞清楚呢套戏个歹角都唔系嗰只小丑，系就系、是、呢个纪安。咁佢就甚至乎咧催眠咗呢个纪安去周围杀人嘅后尾。咁佢怼冧咗自己老豆嘅喺呢套入边。我唔知道你哋曾经讲戏嗰阵有冇讲过句 warning 咧？ 我冇。 咁就唔记得咗系咪？但系我哋节目惯性咧系会叫大家吓唔中意听古仔，唔中意吓 剧 透熄机嘅。OK 吓，唔记得咗讲下你哋头先。咁 anyway 啦，咁我哋係會講嘅，會穿橋嘅。咁個老大俾佢殺咗嘅，咁跟住佢仲要追殺呢班細路仔。咁而呢度你以為佢已經死咗啦，但係其實佢大個佢未死嘅，佢仲會翻嚟繼續殺佢哋嘅。咁佢就變成咗呢隻嘢嘅一個殺手啊，即係一個遊類嘅殺手，喺追殺佢哋嘅，係。 嗯， 唔係重複，冇重複嘅。 唔係我話操控咗啊，係我操控咗。 啊，操控咗係啊。咁而呢度咧，佢係用電視機嘅。即係有啲字我哋上個禮拜講嘅喎，即係有個節目其實係唔知係咪存在嘅節目嗰樣嘢咧。咁呢度佢就係一個兒童節目嚟㗎啦，但係兒童節目會同你講叫你殺人，殺人殺曬佢哋咁咯。 嗯， 即係佢見到係咁，即係當然其實係嗰隻嘢嗰啲光啊產生出嚟嘅催眠作用嚟嘅。 係 即係其實佢啲光就以為催眠人嘅，即係好多人以為嗰啲光係含緊出嚟，以為即係攻擊，其實佢冇嘅，佢個作用就是催眠人嘅。系啊，咁所以点解话嗰啲血啊啲嘢其实大人见唔到，因为其实睇细路仔先见到，其实系冇嘅，现实上唔存在嘅嗰啲嘢。 嗯， 系就咁、是、啊。咁其实佢系几多一啲典型咧，创造一啲典型出嚟嘅。咁而家你睇到好多戏咧，都会有翻呢啲咁样嘅套路啊，玩翻出嚟。系，咁可能你已经睇咗咁多抄佢嘅戏之后，再睇翻，你咪觉得好似好旧咯。咁、但系其实呢样嘢。佢第一个写嗰阵，佢又好新噶。 哦，咪好似《千星之城》嗰个好效果咯，其实 系。系咯，你今日先睇翻《千星之城》，你因为觉得扯，咪好多科幻片都系咁啊。但其实佢写嗰阵咧，系冇呢啲嘢嘅。其实其他科幻片系抄佢。系啊，咁但系你好难叫而家啲人即系 即係倒返轉嚟諗㗎啦，你啲 我咪難啲呀，都係先入為主好曬，因為你好多時都係睇咗第一拖住，就算唔係你知道咗，但你都唔會有咩感覺㗎嘛，其實即係話俾你知我拖嚟， 即係啲人覺得係 F91 抄 抄 V 彈， 抄 V 彈 係咯，係咯，呢、這個雙星嘅抄雙轉啊嘛，係咯， 你講咩啊？白色係抄曉啊， 類似啲啊。 系系蒙面超人呢个一号系抄后来嗰啲平成嘅，系一笔系抄翻迪迦嘅，系咯， 唔系对佢学睇嗰啲嘢，系， 唔系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小朋友，你应该可以自己调节翻呢样嘢噶嘛， 嗯， 嗯 嗯，系咯，咁但系我发觉而家啲人唔得噶， 都系保持翻我心态嘅佢其实。 啊、即係你睇舊嘢嗰陣，你係要翻返去嗰一個 context 嗰度去理解嘅嘛？即係好似我哋都有貼過啦，一啲黑白片時代，但係佢要表達哇，成個城毀滅啊，係點樣？咁梗係你睇係特攝片咁嘅拍法啦，冇辦法。但係我都覺得好震撼嘅喎，即係因為你要翻返去嗰時冇電腦特技，哇！我都整得幾犀利喎呢啲嘢。如果以當時嚟講，咁你要走得翻轉頭先得嘅咯。 嗯， 係啊，你就唔可以話哇睇翻啲70年代啊80年代嘅動畫，你話畫得咁肉酸。唔係你睇翻2000年嗰啲都肉酸啦，唔好使唔使咁耐啫，唔使。你睇翻上年嗰套，可能你都覺得唔得啦。如果你講呢啲就，咁你咪其實永遠都欣賞唔到一啲前作咯。如果係咁，係嘛？咁唔係好事噶，係阻住你去 study 翻一啲即係經典作品啫嘛。因為你要就要跳過呢啲咁嘅影像障礙，你要吸收得翻嗰套嘢真正精華所在喺邊度。 嗯。 即粵語長片啊，香港嗰啲啊，就算嗰啲啊，都有拍得好嘅，其實，不過就少啲，的確嚇，因為大部分係七日先，係， 嗯， 就咁啦。 哦，唔係咁，但係 咁啊， 我嗰時我覺得啲粵語長片啲古仔有陣時都叫做好遠，即係佢係臨尾完場嗰陣時，突然間好快遠啊嘛，近似係，即係佢突然間去到臨尾，突然間嘟嘅皆大歡喜嘅再會咁樣即刻遠啊嘛，係咁，但係其實佢之前個古仔做嗰時，我成日覺得都好過而家啲戲。 好型嘅啲戲啊！仲有同一樣嘢，就是、以前啲戲多數都 happy ending 啦。咁但係呢一套戲我睇嗰陣，竟然有人話嚇，點解係 happy ending 嘅咁樣？即係意思即係佢哋一個成員都冇死，唔係冇人死啊！即係其他街有好多人死啊 ，OK， 其他細路仔都有死啊。但係嗰班少年偵探團冇死嘅，即係我就咁叫佢少年偵探團先啦。佢裏面叫 loser 級，咁其實佢咪即係少年偵探團係咪？因為佢哋都係去揾嗰啲失蹤細路。呢一度變咗失蹤，其實嗰、那個。即係嗰90年嗰個版本 電視版， 佢哋死咗嘅。 嗯， 即係嗰時候真係直接係死咗，你淨見佢哋有落葬嘅。但係呢個版本唔係嘅，佢哋全部都係失蹤嘅。咁而最後佢哋打低咗嗰隻嘢之後咧，嗰啲細路仔其實係佢冇話佢哋點樣嘅，但係嗰啲細路仔原來都飄咗喺空中嘅，即係喺佢哋嗰度原來係浮咗喺度，咁冇咗意識嘅。其實唔係死咗嘅，係啊。咁但係佢哋仲救唔救得翻生就唔知道，因為佢哋淨係影過佢哋救得翻生個女仔啫。系啦，咁其他細路係咪咁樣就有冇得救得翻咧？佢冇講到嘅， 嗯， 但其實嗰啲唔係死咗嘅咯，佢浮咗喺度嘅啫嘛，係咯， 嗯， 咁就好奇怪咧，佢哋揾唔到個男主角細佬嘅，但係就揾翻件雨褸，咁、嗯、到底咧男主角細佬係咪再會出場嘅咧？喺下一集咁可能都係， 係啊，有機會， 即係佢已經好似同個小丑有合一嘅，即係會成日佢會用呢個形象再出現啦。即用翻佢細佬嘅形象，今次出現咗幾次嘅，係 人間睇啊！你變咗，佢實咯。 咁又未至於，因為佢你見佢經常幻化成唔同嘅怪物啦，唔同嘅人嘅。咁只不過佢對住個男主角，佢會變咗佢細佬。 嗯， 係。咁到底細佬係真係死咗嘅咧？都唔知。係， 嗯， 係。咪因為佢一槍射低嗰個唔係佢細佬嚟噶嘛，係嗰啲怪變嗰個變嘅啫嘛。咁嗰個肯定唔係佢細佬本人嚟嘅。 嗯。 咁到底佢系咪死咗咧？定系其实都系仲系失咗踪咧？就唔知 收埋咗唔知边啲嘢。 系啦，仲要睇落去嘅。系， 嗯， 咁哇，真系讲唔晒喎！呢度嘅劲多嘢喎，大佬。 咁我差唔多啦，暂时今集系讲呢个。 哦，讲住咁多算啦。 嗯， 系啊。 有冇问咧？睇新年有冇？ 嗯，我未睇，所以都未有啲咩问。可能下个礼拜我哋睇咗之后再倾啦。 好似冇啲系啲聽眾有問過嘢，我唔記得咗答嘅。 聽眾問過嗰啲， 唔知啊，話拉長咗嘛，有啲睇咗嗰陣時，可能係套嘢。 冇，其 其实呢套戏系缩短咗嘅，反而吓，点解会拉长咗咧？ 吓咁唔似啊就，嗯， 嗱佢咁 anyway 啦，咁你各人个口味唔同嘅，我觉得系咯，我哋觉得套戏嚟个即系个进展系 OK 嘅，即系冇拖嘅，对我嚟讲。嗯其实拖唔拖有个简单啲嘅定义嘅，你去完厕所翻翻嚟，你都未甩，咁咪长啲咯。咁王家卫啲戏经常有呢个作用嘅， 系 即系去完厕所或者倾完个电话翻翻嚟咧，即系仲接得翻头先啲对白嘅。 哦，佢哋话厕所位啊嘛， 即系出咗去大概十分钟到嗰啲啦吓，你入翻嚟仲做紧嗰场戏， 系 吓咁嗰啲咪叫做即系长少少啦，拖得系咪？咁如果你话转个头，其实已经你出咗行翻入嚟啦，你唔知佢点解已经做到呢度，咁咪唔转拖咯。嗯、即系呢个会唔会一个比较，即系可以咁样嚟去做一个标准咯？ 嗯，啊系，我记得你之前咪讲过话咩，同呢个 Power Ranger 比较嘅。 哦，要同其他戏比较嘛？嗰呢度有排过啊，仲大镬。我简单讲啦，好嘛？ 系简单讲啦。 因为呢个我可能又要揾翻，即系想揾翻个，即系我哋有冇讲过嗰啲啊？系喺群组啊。 嗯。 其实都系有个 post 系，其实啲人啲咩嚟嘅啫，嗰啲影评嚟嘅啫。 嗯。 系。你帮我抄一抄先。嗱，咁简单讲啊，点解会讲到 Power Ranger 咁九唔搭八嘅？你喺呢度起码同个 Stranger Things 嗰啲讲就似啲嘛 ，E.T. 咁似啲系嘛，系啦。是没错E.T. 和 Stranger Things 它的套路会像一点，因为它没有用到大人回忆小孩，它直接讲小孩、 嗯、 即是小孩同一只东西的关系啦，那 E.T. 那只就是 Friend 啦，即是叮当啦、 嗯、 Stranger Things 那只就是怪魔啦，其实都一样的，跟大家说的、 嗯、 那 也都有人说 Stranger Things 其实还好看一点，因为 Stranger Things 我首先没讲过，那个男主角其实就是这里的死眼仔嘛、 啊、 有讲过 有讲过例子嘛， 有讲过 是是啦，咁但係點解我會無端扯咗講 Power Ranger 咁唔關事嘅嘢？其實唔係 Power Ranger 同呢度有個好大嘅共通點，就係、是、講一班各有唔同問題嘅學生。咁都係 Power Ranger 嗰啲大個啲啦，咁呢度啲係細啲啦，其實都係爭幾年嘅啫。啲鬼仔係 大得好快， 大好快㗎嘛！即係佢年紀低，而家仲小學雞，咪可能過多兩三年，佢已經係 Power Ranger 嗰啲咯，係咯，咁大個咯，咁。咁肥之大隻咁啦，好多好快嘢。O K， 咁 Power Ranger 都係講有個自閉黑仔啊，咩咁，個個都有問題嘅。個女啊less 嘅咁，佢個個都有問題啦。個紅色個都係話佢攬頭隊長，但係佢都係好自負啊，咁、嗯、又中意搞事啊，即係總之個個都有問題。咁其實佢呢度咧，當然都係啦，但係問題同佢哋嘅問題就唔同嘅問題啫。咁男主角口吃嘅，一個哮喘嘅，跟住。我又唔係真係記得個女仔係嗱，佢問題唔一定係自己嘅，可能屋企嘅問題啦。咁個女仔有家暴嘅，係 啊。 咁當然佢自己都有問題嘅，其實佢都有啲問題嘅，啲問題少女嚟嘅，其實佢係嚇。咁、 嗯、 佢每一個都有問題嘅。咁但係呢套戲咧，佢就圓滿咁講佢哋去克服咗自己嘅，即係佢要通過克服自己嘅問題啊，而從而先可以戰勝嗰只小丑嘅。 嗯 佢就講呢樣嘢嘅，所以其實 Power Ranger 咧 ，exactly 其實佢都係講緊呢樣嘢嘅，即係嗰個電影版我講緊。 立體啊嘛，諗起係啊，立 體。咁但係個 Power Ranger 喺呢一方面咧就表達得好失敗。 嗯。 即係佢除咗淨係話到俾你聽，佢哋有呢個問題啫，其實佢哋冇解決到佢個問題嘅。 冇，我解佢個解決咪變身打巴掌，跟住人哋當佢英雄。 佢個解決都係佢係佢唔係克服咗個問題咯，唔係要克服咗個問題。 嗰、那 個問題唔係問題嚟㗎，即係佢個克服方法係， 係， 即係佢係 less 嘅數，咪 less 嘅咯， 係啊，繼續 less， 係， 佢繼續，繼續，係，繼續， 嗯， 咁啊自閉咁咪繼續自閉咯，做咩？ 係， 有咩問題？ 冇啊，對於冇解決到啊， 總之佢我睇唔到套戲佢有啦 ，OK， 佢套戲佢話有嘅，但我睇唔到嘅 ，OK。我睇唔到，冇意思。你 打完 自己睇啊， 做咗第二样嘢解决咗啊嘛，好似系我感觉就 系咯。咁呢一个it 咧，佢哋就需要通过去面对自己呢啲问题啦，解决呢啲问题啦。咁同埋点解佢哋先至系会打赢到呢只嘢，而其他正常嘅细路仔系唔得咧？ 就因为佢哋比正常细路仔要面对呢啲困难嘅经验多，因为佢日日都面对紧困难啊，即系俾人虾啊，俾人恰啊， 嗯， 同埋佢自己呢个恐惧咧，佢哋系每一日都面对嘅，咁佢哋每个人自己有一样嘢惊嘅，即系佢自己有问题啦，同埋佢自己有样嘢惊嘅。咁佢就好驚有樣嘢嘅，每一個都有嘅。啊，四眼仔好，但我係好驚小丑嘅。咁嗰、那個猶太仔咧，佢就好驚一幅畫嘅，因為佢嗰個有一幅畫咧，就係、是、嗰個公仔其實好似嗰個喺度叫嗰個公仔咁咧，佢係扭曲咗嘅。咁就當然幾幅畫嚟講冇乜奇嘅。咁但係如果嗰隻嘢係好似扭曲咗咁嘅樣走出嚟，都幾恐怖噶嘛。係咯。總之佢每個人都有種幻想出嚟嘅怪魔嘅。咁嗰只小丑就最终要变成咗佢哋嗰啲怕佢一样吓佢哋，咁佢就最后就要通过克服呢一样嘢。 系， 咁每一个人都有嘅，咁全场术啦，大家入场睇啦， 系， 咁同埋唔止系自己克服，仲要系团结。点解咧？一当佢变成其中一种样喺佢哋呢班人出现，如果佢哋唔系分散咗嘅话咧，其他嗰六个咪唔惊咯。 系， 我你惊噶嘛？我难惊，嗰只嘢冇 feel 噶喎。我理得佢面容扭曲，点样数？我咪一棍殴埋佢咯。我理得噶， 系照打系， 照打咯。做咩啫？嗰一个惊噶嘛，六个唔惊噶嘛。咁所以点解佢成日谂办法去将佢哋分开咧？就系咁解。 哦 ，OK， 系啊。因为当佢得翻个人嘅时候，佢就会变成佢惊嗰样嘢去吓佢哋嘅。咁但系佢七个人啊，系咪七个咧？六个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就冇办法嘅。你只可以变其中一个形态嘅啫嘛。咁其他幾個就根本完全唔射你，咁仲會幫嗰個驚嗰人解圍，係啊，咁當然驚嗰人自己亦都有嘗試克服自己呢種恐懼，咁結果佢咪一齊咪打低佢咯？原來隻嘢係超流喎， 係唔打得嘅。 如果你同你根本同佢打拳頭交咁打，隻嘢係好廢嘅。 咁樣， 嗯， 佢根本冇乜戰鬥力嘅啫。 嗯， 總之佢嚇你 嘢，你當佢其實。 你当系啦，佢系一个催眠师。你当 H 教授就劲啲嘅催眠师啊，吓佢可以一嘢整死晒成个城嘅人。你当佢唔系咁夸，佢就一次整一个，哦，咁一次整一个得啦。你整佢，我其他人冇事，我唔剥湿你喺后边。H 教授啊，嗱咁啊，系嘛，系咯，真系 即系单对单咁啊，好似 唔坐轮椅都唔得啦，大佬咁搞法系啦，系啦，只能够单对单，佢剥两个都唔掂，系。咁你唔係時間審啊，大佬，你淨係整一個啊，同一時間咁其他人咪打佢咯，咁結果就破咗佢功，咁結果咪佢自己爬翻個井咯。嗱，我就唔記得原本有冇井嘅，嚇，到底井嘅元素原本已經有啊，定呢度又攞井紙嗰樣嘢擺落嚟？ 唔知啊， 我又唔記得，我唔記得最原始咧有冇井。 嗯， 啊，咁總之係咁啦嚇，咁呢度都呢個都曾經留咗講嘅。好啦，咁啊對比嗰啲戲啊嘛，對比 ，OK。咁除咗 Power Ranger 咧，咁 Power Ranger 唯一對比就係話佢哋有各自問題呢樣嘢啫，就唔係話佢個咩詞嘅。咁就純粹對比就話呢套戲就一定係拍得好啦 ，Power Ranger 就好失敗啦，喺講一班學生各自問題呢件事，只係賴過當為 gimmick 就 sell 俾而家好多即係有問題嘅人，但 that's it， 佢冇去講過佢哋解決問題同埋點面對一個問題嘅細節嘅。咁但呢一套戏系有嘅 ，OK， 今次到 H 系有讲嘅，系啊，冇错 ，OK， 咁好啦，咁另外仲要对比就系乜嘢咧？就系、是、死亡笔记啊，唔使同呢度比啦，系嘛，亦都唔系好一样啊 ，OK， 我不如同另一套 Stephen King 嘅比啊，就叫 Dream Catcher， 系， 咁咩鬼嘢嚟噶？呢度就系、是香港嗰度大头怪婴嘅原版， 哦， 系呢个外星人。 系啦，我嗰时成日话咧，大头鬼其实系抄，唔系呢套戏，系个原著小说，因为套戏就厚啲嘅，2003年原著小说就早啲嘅，已经有。咁其实大头怪婴嘅故事亦都系讲一班细路仔咧，细个遇到呢个大头怪婴，跟住佢就各自咧就同呢个 Dream Catcher 一样，咁但系 Dream Catcher 就系佢哋识咗一个即系又系俾人虾嘅一个，好似又有啲唔知咩自闭症，唔知乜鬼一个怪细路，但系个怪细佬就俾咗你每人一种超能力嘅。哇，咁啊勁啦！佢大個咗仲唔係變正義聯盟或者復仇者？哦，咁又唔係嘅。原來咧有咗出嚟之後咧，就會令佢哋行衰運嘅。咁結果佢哋大個之後冇人係 OK 嘅，係啦。嗱，其實呢個亦都係 Stephen King 好中意講嘅，就係話啲人長大咗之後咧，反而係會唔掂嘅。即係你細個好犀利都好啦，細即係大個都會就變咗平庸嘅。 咁呢個可能亦都係事實嚟嘅，你都睇到好多人即係其實就想講 個社會令到大家即係拉返你轉返一個其實係廢柴，係啊，即係你可能係一個社會上嚟認可嘅一個成功人士，但其實係廢柴啊。佢反而呢細過呢班人呢，佢哋就可以甚至拯救地球都做得到嘅。雖然人人眼中佢就係廢柴，咁佢就講緊呢樣嘢。咁呢個 Dreamcatcher 呢，佢都係嗰一班咁嘅大個嗰邊嘅廢柴人呢，就聚返埋一齊，就諗返佢細個嗰時嗰啲經歷。咁但係當然佢現代亦都係有另有故事。咁其實你睇咪好似呢一出呢出 It 啫。咁其實當然係啦，因為都係 Stephen King 嘅一個古仔嚟嘅，係啦。咁但係呢套就講到明係外星人嘅，嗯，就係咁啦。嗯，佢個小說都其實唔係好舊嘅啫，都係2001年嘅啫。咁我真係唔記得呢套嘢香港譯做咩名啊？ 唔記得我都係。 係啦，我睇下有冇香港名，即係我唔知佢而家 Wiki 啲名係咪香港名先。啊，漏網之靈啊，好似呢個係香港名嚟， 都 好似 係。呢、這個係。 都係。 嚇，點解叫漏網？其實 Dreamcatcher 咩 ？Dreamcatcher 其實係一啲好似係啲紅番嘅一種傳說嚟㗎嘛。 哦， 那個、 報夢 網、啊。一個嘢就掛喺度咧，就會令到你唔會發噩夢嘅。即其實係一個傳統嘅一個叫做護身符咁嘅嘢嚟嘅。 如果大其實應該好前幾年咧係幾興呢嚿嘢嘅，就係、是、一個圈咁樣，咁然之後就有啲繩咁樣圍圍住佢咁樣咁啦，咁同埋有啲羽 有 幾條羽毛咁樣定住嘅。係 啊，冇錯。唔係你吊啲乜類都得嘅，係唔一定羽毛。 就係 咁啦，呢個就係 Dreamcatcher 啦。咁但係當然個故事入面就唔係講呢個網啦，其實就係講緊佢哋呢班人翻去就係要回憶翻嗰件事。咁但係其實係咩？佢哋當年識個朋友就原來都係外星人嚟嘅。 哦， 就係同佢而家侵入地球嗰班人係原來對頭嘅。 哦， 兩個對立嘅外星人，但係佢哋個形態係差唔多，但係只不過一班係善嘅，一班係惡。佢都唔係人嚟嘅，其實佢變成人樣嘅啫，係一個怪物嚟嘅，係嗯。咁即係當年佢呢個朋友仔都係一隻咁嘅嘢嚟，同嗰啲而家嗰啲惡嗰啲係一樣，但係唔同色嘅，但係都係變咗咁嘅樣嘅。咁最屘又打嘅，真係有怪物打。咁當然嗰時咧已經有了特技啊嘛，咁呢啲就唔難做。不過我就覺得唔係唔好睇嘅。咁而裏邊尤其是咧呢個 Morgan Freeman 做嗰個軍佬咧更加唔好睇嘅，即係佢呢個就牽涉到有軍方介入啦。最屘又打嘅，即係打外星人。咁可能就係將個題材扭咗變咗咁就唔好睇啦，因為你一草底就係冇軍方介入㗎嘛。係。嗯。即係淨係啲細路仔鬥隻嘢，同埋係一個秘密戰爭咁嘅，即係你唔會話喔、哦、連美軍都介入埋去打咁。咁、就變咗唔係咁囉個性質係囉。咁 It 就反而呢個仲係停留返似返一個鬼故，不過其實唔係鬼嚟嘅。佢呢種咁樣好睇啲。係囉。係囉，咁啦，咁對比完呢大頭怪英唔使對啦，係嘛？大頭怪英 差唔多啊， 嗯，係啦，咁叫做橫跨咗好多樣嘢嚟去講過呢一個戲啦，算係，係咪？ 嗯， 嗯， 得唔得？講唔曬啊，因為我哋傾個範圍好闊嘅，係。 好，咁呢個係， 係，呢度係啦，呢度差唔多。